大家好，我是理想家的创始人黄海。 好的，那在节目一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理想家这个项目具体在做的哪些事情。 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海外资产配置的一个服务平台，其实就是为大量的国内的这个投资人以及这个金融从业者提供一些海外优质的海外资产，供他们能够去做相应的海外资产配置。 嗯，明白。你们做这个平台可能会有很多海外资产的一些比较优惠的一些信息，然后给他们提供，然后他们再去方便去购买，但是这个购买肯定不是在国内进行，而是在可能香港等海外进行这样的一个购买，而且给他们提供很多的这样一个优惠。那你们主要的业务线其实就是海外资产的这样一个推广海外资产，而且去选择一些好的海外资产来去提供给大陆的这样一些用户。那核心的团队也是去海外去选择资产的这一方，那这一部分人是你们怎样去挑选，或者是怎么去选拔进入到你们团队当中的？ 是这样。首先我们整个业务的流程是通过相当于，其实海外资产其实最做这个相应的商业模式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我如何能够让国内的客户去打破对于海外资产的一个信息的一个不透明，然后建立这样一个信任的一个平台。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首先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去采购或者甄选一些比较优质的海外资产。我们的相关的团队都是成员，包括我自己都是在一些华尔街的投行工作过很多年，然后对于一些海外的资产都是比较熟悉。然后我们呢也不是什么样的资产都上，然后其实也是会挑选最适合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投资的趋势，然后来进行甄选以及甄别，然后以及有非常严格的一些风控的审核，然后挑选完之后，然后上到我们的平台，然后通过这样我们的平台的方式给到我们国内的一些投资人或者投资者，然后给他们一些相应的这个投资的一些信息跟资讯。 那风控审核这块肯定是听众还是或者是想去购买海外资产的人最关注的，因为他们现在国内的 P2P 有很多有跑路的，也有很多在正常去维持的，在这里去购买的。那你们海外资产的优势或者是你们的风控体系有哪些可以向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会挑选的，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现阶段上的一些产品都是一些由非常大型公司发行或者背书的一些那个海外资产，比如说一些优质的一些海外基金，或者说一些海外保险。然后举个例子，像这块的话，那个像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像友邦、保诚、中银人寿，其实都是一些不管说是个国内有名公司大型公司的一些海外那个机构，还是说一些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的这种大型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产品，他们的产品本身是有一定的一个基本收益率保证，同时还会有一些货币的一些，就是当你持有美金，它也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货币增值的一些效应在里面。那这样子的话能够保证到客户能够会有一个既安全又稳健的一个收益。 有哪些典型的你们推广的业务线或者是业务的案例吗？那想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听众有更清楚的这样一个认知。 举个例子吧，其实就是当有比如说有些客户他们自己有一部分资产在海外的时候，比如说因为很多时候有些在过去一段时间有一些比如说互联网公司的这个高管或者说一些早期员工，他们有因为公司上市之后有一些大量的一些海外的一些资产，然后这种情况下他们本身如果放在一些银行里面进行储蓄的话，他们的美金的那个储蓄的比那个收益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而他们短期内也不用使用这部分资金的话，那么他们有些时候会去考虑去投资一些比如说香港的一些保险。那么像这样子的话，其实一般来说其实这个保险并不是一个纯那个跟人寿险相关的一个保险，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偏储蓄型理财的。那么他们将这个部分的投资去投资于一些比如说叫友邦的或者保诚的或者一些叫美国大都会的等等一些比较常见以及有名保险公司的一些产品。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是他们一般的收益的话其实跟那个国内的这些收益会相对差不多，就国内的一些类似的储蓄型分红型产品那个会类似，但是的话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障，以及就是说他们能够比较好的比一些海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你银行固定理财的基本收益要高很多。 那理想家的 slogan 是让销售更有价值，其实你们自己不单单的去直接去销售直接冲在一线，而是做一个这样的很好的平台，把一些优质的可能 方便于那些销售去销售的一些理财的产品， 嗯， 包括像您说的香港的保险， 嗯， 然后等等一系列的业务，然后给到他们， 嗯， 那你们是跟国内的一些弊端的这样的机构去合作的， 对， 那主要的合作的机构有哪些，然后你们给他们提供的业务是他们给你们带来流量， 嗯， 那你们给他们提供哪些呢？ 先举个例子啊，其实包括我理想家其实是我们做的第二家公司，然后还第一家公司还有继续持续在做叫职业梦，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些客户，比如说是叫宜信、恒天、诺亚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机构，我们给他们提供的相当于是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包括人才的招聘、培训以及相应的一些优质资产的信息的提供。那么其实那个在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一直也是我们并不想仅仅只为一个包括我们的客户只是提供一些单一的海外资产的一个产品本身，那么或者相应的资讯，我们更多希望提供这个一站式的服务，包括人才的招聘、培训，甚至产品的供应以及新媒体的营销，那么相当于为我们的弊端客户能够提供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那你们给他们提供服务，然后那你们跟他们合作的模式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呢？ 当我们的弊端客户可以直接从我们这边去采购相应的这个海外资产，因为整个海外资产的采购就是其实有一个相应比较长的流程。举个例子，你去购买一些海外资产，其实它整个流程并不是说我了解了就可以了，首先他们的那个因为整个流程都是涉及相应的一个那个出境以及跨境的一些业务，或者说他们本身客户的资金就是在海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相应的一些落地的那个境外的一些落地服务，比如说海外房产、海外基金，那么他们购买的话有相应的一些标准和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平台的话提供的是不仅在国内给他们提供相应的资讯，在海外我们有当地的团队去实施以及提供一整套的当地的一些落地的一些这种，甚至说包括法律啊、文书啊以及这种开户啊等等 一系列的服务、 嗯，那么这样子就保证就是我们弊端客户的那些他们的客户，他们能够在就是购买的过程中能够就是没有不会遇到任何问题跟阻碍。 嗯，明白。那有一些客户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他们就主动找到你们合作的弊端的一些机构，然后他们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海外理财的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从你们这儿采购一些理财的好的案例、好的样本，那你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过程，那这样的 C 端人群你们不直接去对接，那你们有自己的一些忠实的可能一些用户群吗？ 是这样，因为我们可能整个平台还是以定位是一个 2B 为主的公司，然后我们并没有自己的直销团队，那个我们更多的是为我们的这个 2B 的客户，我们的 B 端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这种财富或者说这种叫同业渠道，同业渠道是指比如说我是金融机构本身是做财富端销售的，还有叫异业渠道，其实也是一些比如说是有他们本身是有这样高净值人群的一个客户或者群体的资源，比如说一些高端会所、俱乐部等等，他们也是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异业渠道，然后还有一些一些小的这种个人性的渠道，比如说他们很可能本身在从事于某些金融机构，那么他们可能本身他们因为可能公司他们上的产品是有限的，比如说一些私募公司他们本身卖的是公司销售的产品是一些那个国内的私募基金，但是他们的客户的需求是一站式多元化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我们平台去获取一些海外资产的一些信息，给他们的客户提供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海外资产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需要在内地进行一个教育的过程，然后有很多高净值人群他们知道这一块，但是有很多可能有钱的一些可能企业家或者是一些高顶层的一些集团的高管不了解这个领域，那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购买海外资产，有些哪些条件，或者是有一个哪个基础量是得10万起还是5万起还是怎样一个要求？ 其实是这样，海外资产的配置其实主要是对于那些其实并不是说这跟海外资产配置和这种资产转移或者海外资金出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区别。海外资产配置其实是我将我资产中的一小部分去配置在不同的资产领域，这个跟整体的资产配置是一样的，比如说可能我花一部分钱在那个在股票，一部分钱在房地产，一部分钱在国内的保险，一部分钱在海外的保险，一部分钱在海外的那个外汇上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好音乐959我所在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十五，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今年开吉利，今年更吉利，吉利汽车恭祝全国500万车主新春快乐，百万销量品质见证，新春特惠购抢现车，抢年货，抢红包，购车补税送大礼，详询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8030-85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阳江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那这是你们的用户群，那目前你们理想家是做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同类的友商出现？那你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在哪些方面？你觉得？ 其实是这样，就是那个我们这边也有很多，我们大概这个理想家这个业务是2016年6月份开始启动，然后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国内也有一些公司在做，或者说一些香港的一些那个本土的一些那个，就是香港本土或者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公司来境内去拓展他们的渠道。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有些就是如果是提供的产品有些时候会有一部分类似甚至重合，但是我们平台其实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其实是我们相应的是提供给我们的 B 端客户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包括人才的招聘培训以及新媒体的整体的营销的支持，而并不是一个仅仅的一个产品的供应。因为这样这一块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很多国内的这个弊端的这个金融机构或者说渠道，他们其实并不可能原来是擅长销售 P2P 的，原来有些人擅长销售那个比如说私募基金的，但是他们其实对于海外资产他们这类型的产品本身的知识了解以及销售技巧其实都是有大量的这个缺乏，或者说干脆我就没有这样的人才。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包括我们原来做职业梦的这个业务其实都是一站式全部接上的，包括人才的招聘培训以及整体的营销解决方案，那么都是给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增值服务。 嗯，明白，就是你们可能全链条的都有去介入，而且能提供海外的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包括一些培训等等，海外的落地的一些服务都能去 落地都能去进行。 是， 而且可能有些机构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业务，或者是他们用户有这方面需求，他们没法去解决的，也都可以找到你们， 对， 去帮他们去解决。 是， 嗯，好的。那上一节我们聊到了理想家的商业模式，然后聊到了你们的团队。那在下一节我们将聊聊理想家创始人黄海黄总，您自己的一些职业的经历，包括您在找寻合伙人、找寻投资人方面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包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你又是如何去克服的。 好， 理想家就从2016年6月份开始有这个业务，你们之前是职业梦，可能有一些职业的一些培训等等的，是做产业链，像这一套可能金融理财服务的，然后这样一个你们是比较专业的这样一个团队。那您自己之前是也说了是从那个华尔街出来的这样一个高知的一些人群吧，那你们选择为什么选择国内去创业的？因为好多人在华尔街可能在美国他们拿着高薪，那为什么选择去回国来去做这样一个业务 啊？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是当时本科是在上海交大读的大一大二，然后后面去那个密西根大学读的大三大四，然后我去康奈尔大学读的是金融工程，然后毕业之后其实最早我在那个纽约德意志银行工作过一小段时间，主要从事的是 CDS 这一块的那个产品的一个交易，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然后回到香港，然后进行做摩根三立，主要是做的是股票衍生品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更大的机会应该还是在亚洲，其实特别是适合于我本人。然后那个当时我主要为什么想创业的原因呢，其实在我工作大概2年多之后呢，其实2014年我正好是我工作2年，也是从那个投行的最基础的一个岗位 analyst 升职到 associate 之后，其实那2年本身也是一个那个就是创业环境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同时的话因为投行里面它这种大型的金融机构里面，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第一呢你会非常缺乏一个自我的一个就是认同感跟成就感的同时，其实他们阶级以及晋升的制度是非常那个严苛的。一般来说他们的升职都是要3到4年，然后像比如说我从 analyst 升到 associate 比较快的话是2年，那么我接下去从 associate 升到 VP 一般来说也要3到4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趁年轻希望能做一些更多不一样的事情，而不仅仅限于其实投行里面，他们虽然说这种大型的金融机构你会感觉他每年的收入的确是不错的，但是他你可能真正每天接触的业务接触到的人可能就是一小撮，然后那个而且呢就是你更多的是一个螺丝钉的一个角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那个当然了，就是你刚出来创业的时候其实你也并不知道其实那个创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那个到底是水深不深，然后以及对于很多事物的了解，其实甚至说对于整个社会的了解其实你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我跟我合伙人当时也都是在香港投行工作过，然后当时我们也就虽然想没有那么清楚，但是我觉得也想趁着年轻做这样一个尝试。然后我跟我合伙人其实是最早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认识，然后当时我最早我在纽约德意志银行的实习的时候，他在一个华尔街对冲基金的时候实习，当时我们通过人人网的附近的人然后认识的，当时人人网还叫校内网，然后认识之后其实也是比较巧，我在纽约实习他在纽约实习，我大家都是当时早期在那个美国华尔街实习或者工作的这个中国学生，然后我后面有没有去香港实习他也去香港实习，后面我去香港全职他也去香港全职，然后人生的轨迹是比较一致和类似的，然后大家是都在香港工作了之后大家又是作为一个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可能又玩耍了1-2年的时间，慢慢先从朋友做起，然后后面到真正要进入到创业的过程中，其实一开始跟我们一起就是攒在一起说我们想做点事情的小伙伴也有不少，但真正最终涉及到比如说要辞职北上来到从香港来到北京，那么真正其实到当时只有我和朱超两个人从投行辞职出来，然后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对于那个合伙人之间是一个彼此之间也是一个很大的信任以及就是一个决心的体现。 嗯， 你们两个都是从金融领域出来的，而且对金融领域的产品比较的了解、 嗯、 那做一个项目肯定是产品是核心嘛、 嗯、 把产品做好是优势、 嗯、 那另一方面肯定也需要了解市场的人、 嗯、 也需要做一些技术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人、 嗯、 那在找寻这样的合伙人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努力，又是怎样去与他们去碰撞相相知的？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 团队的招募 后是自创，三年失败了两年六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那在融资的过程当中，你们能具体的讲讲是哪些机构去拿的融资吗？然后这个过程你们是通过路演的方式呢，还是真的是朋友介绍一对一的去见到这个投资人，然后反复的沟通？ 其实是这样，像比如说我们做那个我们的天使是贝塔斯曼那个亚洲基金投资的，然后其实说来也巧，其实那个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比较感谢的一个机构是36氪。其实那个包括我们拿完融资之后，我们就快速的入驻客空间。其实我们在那个就是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个活动，是我们参加了一个，当时我还在香港投行工作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个36氪在北京 IDG 的一个路演活动。在这个北京 IDG 路演的活动过程中，我们认识了36氪负责投融资的业务的，当时的36氪当时投融资平台还没有搭建，当时只是非常早期。然后当时见完他们的这个人之后呢，他们帮我们的网那个项目会挂到线上，挂到线上之后呢，后来就是受到了那个就是贝塔斯曼亚洲基金汪天凡他们当时后面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和他取得了联系，然后取得联系之后呢，然后大家就是沟通完之后呢，其实整个流程也是相对比较快的。那么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去做了很多不同的机构的也做沟通，但是其实包括像你整个投资人的甄选，其实也就像因为他们每个投资人他们也会持有公司甚至比较大的股份，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也像找合伙人一样，什么样的股东能够对你的业务能够有不仅有资金上的支持，更多业务上理解上等等一系列的那个思考的支持，或者说未来的发展策略上的一些帮助，其实甚至以及资源上的支持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这块的话，其实后面我觉得在这块贝塔斯曼给了予非常大的帮助。那么这是我们第一轮第二轮投资人，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也是一个相关的朋友这个的介绍。那么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就是我觉得当你其实我觉得万事开头难，其实你可能第一次我自己回想起来，可能第一次融资是最难的，因为毕竟第一次我对于整个行业的了解其实是最少的，因为我原来是做二级市场的。其实对于一级市场以及甚至说比如说这种天使融资啊，这种那个互联网企业的融资都算不上一级市场，是这种那个叫0.5级市场，那么他们非常非常早期。那么整体的这个业务模式那个融资逻辑其实都跟我早期以前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包括我合伙人之前是做投行部 IBD， 那么他这块是纯就是帮上市企业发债或者 IPO， 是做一级或者一级半市场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其实是一个自我的学习能力。然后就是说跟你过去认识多少人固然有一定关系，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快速的学习以及不断的一个自我调整和修正。最怕的就是你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不听任何人别的意见。那么这个其实是那个会让自己不管说是在工作过程中还是融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那个阻碍。 明白。那你们在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一些瓶颈，又是如何去克服的？ 这肯定也有啊。其实说实话我们这个的融资速度并不算那个最快的，其实这个市场上比我们发展速度快的公司大有人在。那么其实我觉得创业的时候我觉得有几点了。第一所谓的快不是绝对的不是一个绝对的快，你不是跟别人比，是跟自己比。然后那这种情况下不要为了快而快，这是我觉得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跟那个什么那个一句电影台词，就是步子迈得太大会扯着蛋，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句话。其实那个创业企业其实与其走得特别浮夸的快，这种虚浮，还不如一步一步走得扎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整个特别是整个团队的这个扩张搭建的过程中，其实每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有些环节你没有做得特别好，或者说想的是不是特别细，就是只是说我为了做这些，为了招人而招人，或者为了拓展某个业务而拓展业务，为了做市场而做市场，为了做公关而做公关，其实你并没有想好这个业务本身对实际的这个业务我们的商业的模式的实际帮助。但最终其实当你前期没有想清楚的事情，你期望后期能够慢慢摸索清楚，但很多时候到最终其实这些事情是会反过来让你吃个大亏。那么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也是我自己走过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情况。包因为其实对于整个创业的过程中来说，其实每个对于创始人来说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不仅是对于这种那个产品的设计，以及这种品牌市场，以及团队的管理，其实你在每一个模块都需要快速的成长。否则的话其实你就是很多时候说，其实整个创始人的那个创始人是整个公司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这种如果说你这种创始人不能很快速的成长，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其实你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的同时，你对整个团队的管理或者说往前带的这个程度也会非常受到局限。那么这是我觉得是遇到的一些那个困难，或者说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同时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早期的，特别是在最早期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整个方向的一些选择，或者说一些你其实在天使的时候，你可能刚刚拿完天使融资，那么那个时候的方向其实是相对来说清晰但没有那么清晰的，你只是会在一个大的领域里面摸索，那你需要通过一个快速迭代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选择。从我们最早做那个切入，去从职业梦开始切入定位去做金融招聘，到后期通过金融招聘之后为企业提供完一站式的这个人才的招聘培训跟新媒体服务之后，等进一步接入一些金融产品的业务，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不断快速迭代的一个过程。你需要去不断的摸索，以及就是这个思路呢，第一你既要想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旦选择清楚了之后呢，就要就是努力的往前冲，不能随随便变。但是在这个变的过程中，其实你也不能就是不思考任何这个外界的因素。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辩证的，就是没有说绝对的变或者绝对的不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火候的尺度的把握，其实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或者说其实也是对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说一下理想家可能在2017年的这样一个规划吧。你们有哪些目标？ 其实是这样，理想家这一块其实是我们整体现在业务发展最我的包括我们公司主要核心三个模块的业务，一个是职业梦的金融招聘，以及我们的市场部的那个自媒体的一个金融矩阵，那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理想家海外资产配置平台。那么其实整个海外资产配置平台的话，其实我们今年其实现在大量的客户才集中在北京，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我们的武汉分公司已经开好，然后上海分公司在春节后也会开设，然后我们的香港办公室也已经设立。那么在2017年的话，我们会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些核心省会城市去开设我们的分公司，然后呢进一步在深化我们的服务的同时，我们会希望能够把海外资产配置这样的一个信息带到不同更多的这个城市以及更多的这个人群的那里去。 好的，那感谢理想家创始人黄海黄总来接受我们采访，也祝愿理想家的2017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十五，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常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洗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8万级全新家用大七座 SUV CX70T 已经到店，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爱信 6AT 6MT 变速器，高效动力，智能科技为您而生。预定即享1000元抵扣3000元现金。北京市辉400-815-5257。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雾霾，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不开窗换气，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 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请加微信号华慧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好音乐9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澎湃汽车城总经理苏梦春。在美丽的房山延春镇，一座公园化的汽车城恭候您的光临。我们致力于为各大汽车品牌提供一站式招商服务，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车修车服务，致力于打造北京西南高端汽车商务区。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9的听友在2017年百顺为福，六合同春，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未必不伤身体好，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 看得透想得开别爱计较，宽容大量开口笑。 多朋友要比多仇人好，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 真心好， 真心好， 久了总会被看到，不需要直接让别人知道。傻瓜人吃过长吃，人啊好心有好报，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自己快乐满意就好。 说自信泛滥，天外有天比你高， 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 看得透想得开别爱计较，宽容大量开口笑。 多朋友要比多仇人好，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 真心好， 真心好， 久 心下怀念之火将人啊好心有好报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自己快乐满意就好自己快乐满意就好自己快乐满意就好 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甜美尽头今夜如花一样飘落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

到星星上一千个自己，在泪光里笑着，笑着流泪。